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遥想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的盛世，其实不乏很多的演员去转战歌坛的例子。演而优则唱，曾经代表着一个艺人多元化的发展。但是也有句话说，术业有专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两件事情做得游刃有余，但是他们是个例外。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第一首歌应该说来自香港一个著名的文艺家庭，他们是影响了一代人的许氏兄弟，当年是那样的呼风唤雨。去看他们的电影的都是谁呢？当年还是无名小卒的梁朝伟和周星驰，他们相约在看这部电影的路上。当然也有像李小龙这样的大人物。来自许氏兄弟的第一部影片《鬼马双星》，他们自己做导演，自己做编剧，演出的也是自家兄弟。许冠杰在这部片子里演了一个小生，顺便唱了主题曲。他没有想到，唱着唱着，他就成为了粤语歌的鼻祖，《鬼马双星》。 为两餐乜都肯制，前世撞正输晒心艺滞无谓，求望发达一起靠稳定，鬼马双星出头劲，乱搏懵捞变满扑平曳，做军金品经已系成例，求望发达一起靠稳定，鬼马双星眼平平，人生如赌。输都冇事定，赢咗得亲笑，输过唔使兴。做老千梗好搵个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起靠稳定，鬼马双星发现型。一起靠稳定，鬼马双星眼平平，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赢咗得亲笑，输过唔使兴。做老千梗好搵个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 忙发达一起靠稳定，鬼马相星，鬼马相星，鬼马相星， 嗯，真的有型啊。 鬼马伤心，有人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快乐越来越少的时代，只有气急败坏的小丑，没有谈笑风生的幽默家。我当然是因为这首歌后来去补看的这部很老旧的电影。许氏兄弟的喜剧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家的范畴，他不闹不癫也不张牙舞爪，他有什么呢？我记得一个很小的细节，那就是许冠杰扮演的那个角色输光了所有的钱，他落寞地走过香港的大排档，看到破旧的电话亭，身后摆摊卖货的各有各的忙活，你看到了什么呢？那是那个时候香港人的街道风情，香港人的家事布置，香港人的乐子。这个喜剧很快乐，因为它接了地气，尽是纠缠的鸡毛蒜皮。如果矫情一点说，这应该叫做生活吧？还有比生活更令人快乐的喜剧吗？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这一位无需多做介绍，他叫张国荣。内地观众认识张国荣应该是从90年代《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开始，从那以后人们开始流行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演员，开始找他的电影，找他的歌来听。找着找着你会发现他的背后有着惊人的一些数字。作为歌手，他是粤语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作为演员，他从影24年的时间出演了56部电影，是华语影坛少有的国际巨星。用黄沾的话来说，本来一首很普通的歌交给他，这首歌忽然之间就变得很特别，很特别。 谁亦能可一可，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多一朵，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寂寞。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着迷，本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每一种矜贵。谁亦能可一可，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能多一朵，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力，信念也都枯萎。 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刚刚我们说到演唱俱佳的张国荣，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国荣的名字一定是和另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谭咏麟。80年代的谭张争霸，既惨烈又风光无限，那是香港乐坛鼎盛时期的最重要的一笔，两派歌迷争得水深火热。谭咏麟和张国荣也被塑造成为既生瑜何生亮的宿敌，直到88年，谭咏麟在颁奖晚会上宣布他以后不再领任何的奖项。一年之后，张国荣也宣布退出了歌坛，两个人以这种方式解除掉了江湖强加给他们的恩仇。多年之后，谭咏麟终于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他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好朋友。在张国荣去世的前3个礼拜，他们还在一起喝下午茶。到现在，谭咏麟坐实了谭校长，他不仅不再领奖，也不再出专辑。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早在81年就凭借出演电影拿到了台湾的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到现在已经不再计较年纪的永远25岁的谭校长，不知道他此时的梦是不是和当年一样。这首歌来自于他，梦仍是一样。 共你爱看夕阳，陪 岁月夜市更长，烟火可好吗？我是以往一样，这个梦独个欣赏。 梦人是一样，或许是作为歌手的谭咏麟实在是太过耀眼，所以才会让我们完全忽视了作为影帝的谭咏麟。 流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专注流吻？ 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重复一对。如能重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亦没法去剪碎。情蜜意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险隔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当天的欢笑，时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寄居。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失望，不断希望，哭着进场，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也不说泪。 言而优则唱，这好像是娱乐圈的一个规定动作，但是术业有专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鱼与熊掌兼得，但他们是个例外。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听听那些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这一位是谭咏麟之后的另一位歌神张学友。张学友在音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确是像神一样无人能及。95年，在他事业巅峰的时期，他的唱片销量在全球的发行数次仅次于当时的 Michael Jackson， 排名世界第二，这个数字到今天也是无人能及。我们也能够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他的样子。到现在为止，他出演过60多部电影，动作片、喜剧、文艺片，正反派的角色等等都有。他的片酬并不高，所以很多香港的电影导演说他是最具价值性和最物美价廉的实力派演员。也许是因为既会演戏又会唱歌，所以你去听他的演唱会会感觉那不仅仅是演唱会，这是他和他歌迷的故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

情若无变，那管它沧桑变化。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夜雨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这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变。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演唱俱佳的鬼马双星，怎么能够不提这一位呢？梅艳芳。梅艳芳的歌声曾经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潮流，她是香港乐坛最年轻的终身成就奖的得主，保持着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场次的最高纪录。同样在影坛，她也是获得过两岸三地的影后的荣誉，入选过中国电影百年百位的优秀演员。她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经典，比如说《胭脂扣》。89年，这部电影打败了洪金宝的《七小福》，成龙的《警察故事》，张学友主演的《旺角卡门》等非常多实力雄厚的影片，拿到了金像奖中的最佳电影奖。梅艳芳是最佳女主角，而电影主题曲《胭脂扣》也获得了那一届的最佳电影原创歌曲，成为电影歌曲当中的一段经典。《胭脂扣》 是你的名字，作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往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这一届的金像奖当中，梅艳芳在歌坛和影坛双双大放异彩，真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四个字，绝代芳华。梅艳芳之后有一位香港的女演员，也是一位女歌手，她被誉为是香港乐坛梅艳芳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郑秀文。这是郑秀文和刘德华主演的一部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也是由郑秀文自己的演绎。